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承。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太久没录音了，都有点累个。好的， 对对对， 录音的今天啊，其实是台北刚好很冷的时候。 嗯， 对，所以我在画面上看到我自己穿的特别多，应承老师还好。 我还好，我在家还在穿短袖，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相当勇猛来着。 对啊，我年轻人呢。 出去。好好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要来聊的是，我最近刚好有学生在问我，他说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人特别在乎生活仪式感？然后因为他是我学数字的学生，他就说那有没有什么号码什么特质的人很在乎生活仪式感。因为我就觉得这题目蛮有趣的，就是我好像也没有认真想过我自己有没有所谓的生活仪式。但我想到的是，我以前有一些好朋友或者是某前男友，我的确想到他，我就会想到他是一个很有生活仪式的人。于是乎，所以我今天就跟应承老师说，那我们来聊聊看，你有没有一些生活仪式？好，你刚才问我，譬如说，譬如说我有一个前男友，他的生活仪式就是每天起床第一件事要自己手磨咖啡、手冲咖啡，不是先刷牙洗脸哦，是先去煮咖啡。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有种傻眼感，我想说啊，不是应该先刷牙洗脸吗？他说没有，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先冲咖啡，而且要手冲。他会觉得这个过程他有一种清醒的感觉。然后我自己后来想想，我的生活仪式，其实我起床第一件事一定是折棉被。 真假？ 真的，我如果没有折棉被，我就觉得我没有起床，我要继续睡。 哦，那你千万不要看我跟我老婆的床，你会吓死。 还有个洞是不是？ 他们把那个棉被堆成一座山，你知道吗？ 对，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这个习惯的，但我后来发现我真的会一定起来就先把棉被折好，没折好我就会觉得我没有要起床。然后第二个我会有的生活仪式就是无论如何我一定先刷牙洗脸。 无论如何，而不是去磨咖啡，是刷牙洗脸。 对，如果没有去刷牙洗脸我就觉得脏脏的，好像还没开始一天这样子。就是如果硬要让我想我生活最有仪式感的 opening 就是这两件事，折棉被跟刷牙洗脸。那工作上我以前比如说在做教育训练人员的时候，因为公司会有我的位置嘛，我发现我在上班的第一件生活仪式，扣掉早餐这件事情，我进办公室第一件事情是擦桌子。我就觉得我有洁癖。 哦，擦桌子很正常啊。 对，可是不是每个同事来第一件事擦桌子，我是每天进去第一件事擦桌子。 哦， 我就觉得没有开始擦桌子好像没有办法好好上班，我会觉得我的桌子脏脏的。那你呢、你有一些什么生活仪式吗？ 我起床那些真的非常随便。可是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我自己的生活仪式，如果在工作上面是比较像是下班的时候会做的事情。 好， 下班的时候呢一定会把桌面弄得很整齐。 哦，你会整理桌面。 对对，然后会把椅子推好。 欸，我下班也会耶。 哦，真的哦。 嗯， 但是觉得说这样感觉我会觉得啊很舒服，我把今天的事情都做好了结束了这样子。对，如果说乱乱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做一个结束，第二天我早上来看到桌子乱我心情就会不好。 哦，了解。欸，我有一个朋友是他的生活仪式都重点放在只要是重要日子的时候，比如说他生日，他老公生日，然后什么什么节，他会觉得那些日子一定要有属于他们的仪式，他才会觉得就是好像才有过这一天。然后他也觉得如果少了那些生活仪式，他会觉得好像生活少很多情趣。那应承老师，你们家因为有老婆有小孩会有这些仪式吗？ 如果有 follow 我的脸书的话应该就知道我们家七月啊十二月啊通常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你不是过过生日吗？为什么一直在过一直在过一直在过？因为七月的时候我们家的人啊，我们家人基本上都会过生日，每个人都会过，所以七月生日人特别多，你就发觉全部的人过一次，然后单独的又过一次，总共要过个四次到五次这样子。 吃很多蛋糕，很忙。 对对对啊，九月也是， 九月也是，因为九月是我两个儿子都九月生，然后我妹也是九月生，然后就觉得整个九月都在过生 日。你们家就是一季会忙一个月就对了。 我看到七月，不 没有那么刚好，就是七月、九月、十二月，就是不觉得就一直在过生日这样子。 OK， 除了生日呢？除了生日之外呢？比如说什么圣诞节啊、跨年呢？ 圣诞节的时候，其实以前有哎、欸，以前的时候、哇，我儿子可能在听。圣诞节的时候当然有，因为小朋友对圣诞节，我个人觉得是还是需要说给小孩子一些想象的一些事情。对，虽然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明明就是没有，为什么你要装的好像有？但是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事情啊，那是不一样的事情，那是让小孩子有一些回忆，而不是说你刻意的要去做什么事去欺骗他这样子。我真的很怕被听到这样，所以我小孩现在长大了。对啊，那也他们到学校也是有人说啊，那是假的啦什么的，但是我 圣诞老公公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之前他们好像问过这种事，我就说如果你相信他是真的你就会有礼物，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啊就没有咯这样子。但是圣诞节这个东西对我们来家来说，哎，今年反而比较去年反而不知道为什么比较淡，我们家都没有装饰，之前都会有啦，可能最近大家都在忙就比较没有，对，就忽略了这件事情。要不然之前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其实都会大家继续聚，一定有聚啦，只是说有没有布置这件事倒是不一定、啊、那圣诞节过年我也觉得说那个年味越来越淡了，因为你讲到仪式感嘛，其实最近接下来就是要过年了。 对， 我是觉得现在过年跟以前过年差好多、哦，对啊，虽然说我现在拿不到红包是差好多啦，这个对，现在都是包红包不是拿红包。对，但是我是说那个过年的气氛真的是差很多，以前就觉得出去就满街都是红通通的，然后你就觉得听到过年歌啊或者什么的，现在我只要放了过年歌就被我公司同事说，哦拜托怎么那么怂啊，那俗气 好人啊。 对啊，然后我们应该要放一些爵士或什么的才对啊，对，然后就觉得啊真的都没有那种过年的味道。 西元的跨年呢？ 没有耶、欸、 也没有 哦。现在跨年是这样子，以前还会去101啊看烟火、就年少轻狂的时候，后来也是看101烟火，可是就看电视这样子、对，然后去年去年一年前的跨年我是跟我妹夫，然后去那个因为我们家旁边有河堤嘛，就我跟我妹夫就在那边看101烟火这样。哇，因为那天比较冷，所以我妹啊我老婆啊他们家有来我们家玩啦，但是他们就懒得出门，就变成我跟我妹夫在那边看烟火，然后尴尬的互瞄一眼说、新年快乐，然后抱一下。两个男人看烟火真的也感觉怪怪的这样子。那其他其实我们对于如果说是家庭的话就大概这几个大节啦。 对， 那如果说是比如说我跟我老婆的话，其实反而结婚周年这件事很多人认为很重要，但是我们反而觉得就还好，我们反而比较。 你们夫妻俩有没有专属的日子要一起过的？ 有，就是我们交往第一天的日子。 哦、oh, OK OK OK。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较久嘛，这时间比较长，就觉得、好像比较更值得纪念、因为结婚那一天其实说出来就是请客而已、好像你说纪念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或什么的啦。对啊，那反而会比较重视说我们交往的那一天的日子，然后每次都会有一次性的写一张卡片，虽然看一看觉得妹妹怎么都写得很像。谢谢你啊，谢谢我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仪式感，一种 feel 吧。对，就觉得说你还记得这个日子，对对方来说是你很重视这一件事情，重视这个日子，那其实我觉得那对方也给你同样回应的时候，自己也会觉得感觉很好。 对，你刚才讲的这件事就是我回答我学生的答案的关键词，就是其实仪式感对每一个人来说，尤其每个号码来讲，其实它就是要满足它某种 feel。 对， 像我刚才先讲了为什么我的生活仪式感你听到的都是一些生活行为习惯、因为我是一个4+6的一，所以我的生活仪式是先来自于给我有掌控有安全，我知道我每一个步骤这样做 很好。对，所以 我的生活仪式里很少有那一种创造什么惊喜的东西，然后一定要什么很有 feel， 给卡片要美好。我的生活仪式感对我本人来讲都是来自于一种规律， 哦， 这是我的生活仪式感。OK，那像我那个某男友呢，他就是个有六特质的人，其实我也有，只是我没有那么明显。他是个六很明显的人，而且他是六好人，所以呢，他的生活仪式感都是要让觉得生活是有品味的，他从美好的事情开始，他才会觉得这个人呢，感觉才是活着。对，所以 你看哦，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刚才在乎的那些生活仪式，因为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有四六啊这种数字的人。 对啊，对啊，对啊。 你会把位置归位啊，可是你毕竟还是跟我最大的不同，是个有酒的人。好，所以你看，你跟你老婆，你会特别在乎某些 feel 还是有的。可能也是因为我单身啦，这可能也是啦哈。对，但是 迟早会有啦。 谢谢哦，就是。其实仪式感这个事情啊，真的就是满足不同的人他对于某种感受的重要性。可是你刚才提到一个点，我也觉得 很棒，就是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活在关系里的人，比如说像有家有事有伴侣，适当的经营生活仪式感是很重要的过程。因为你知道 人这一辈子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留得住，就是一些记忆跟体验嘛。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妹淘，她就是结了婚，跟她老公讲好，就是每年他们有小孩之后，每年一定要带孩子去做一个特别的跨年体验，这是他们约定好的，因为她觉得孩子不会一辈子坐在他们旁边，那他们可以在特定的节日一起经营一些共同的纪念，不一定是很多华丽，比如说他们可以去某一个地方烤肉露营，或者去某一个定点去跨年，就是他们约定好的生活仪式，是为了让他们的关系那个记忆可以很饱满。就像你刚才说到，我们小时候为什么过年这么开心？因为其实小时候过年仪式很多 哦，很多，超级多。 对，就该拜拜的啊，该布置的啊，该穿什么衣服啊，该守岁的啊，然后该拜年的啊，就是那些仪式，小时候觉得很烦。可是你现在回去想，其实也就是因为那些仪式让你有年味， 对，才有记忆。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你已经很久觉得没有过年的味道，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得要创造点什么仪式，真的不一定是花大钱。 是啊是啊，因为像现在很多人在过年的时候都是出国啊，因为现在不能出国嘛。 对， 像本来我们家也是打算说要去台南这样子，但是我们去通常就是全家加我爸妈我妹这样一起去。对，可是今年因为又疫情又突然间这样子了，所以又变成说这件事情就没有了，这样子就先取消。但我觉得虽然说这个东西不像以前那样一定是初一干嘛初二干嘛，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去创造一些新的一种仪式感，比如出去旅游就是一种仪式感嘛。对啊，讲到旅游啊，我想说其实很多的夫妻啊，因为很多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带着小孩去做什么去做什么，这是一回事，我觉得很棒。对，就是跟小孩创造回忆，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应该回到夫妻本身相处这件事上面，也要去创造一些只有你跟你的 另一半而有的那个仪式感。比如说我自己会觉得啊，虽然说现在实际上操作面上有点困难，就是但是至少我觉得一个月，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就是找一天你可以用上班的时间跟你的另外一半就是偷情约会，偷情，对，偷偷的 摆脱家里小孩这些小三，是不是？ 对啊，因为像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因为他是住家里跟公婆住嘛，然后也有小孩，就变成说他跟他老公的生活呢，就不是那么的想要就有的这样子。对啊，那其实他们就常常也只能说靠着有出去两个人出去干嘛的时候才能干嘛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呢，你在家有时候会很多的限制啊，小孩啊或者父母亲啊场所啊什么的限制，所以让你很多事情也不能好好的去享受所谓的夫妻关系伴侣关系。那如果说你愿意就在上班的时间偷一整天，其实也不用一整天，半天，你可能就是白天的时间其实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对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对夫妻相处关系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调味料。对， 而且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就是仪式感可不是形式， 不是， 就它不是走过场走表面。仪式你知道，如果用我们更古早的语言来讲，就是 为什么会有仪式这个东西、嗯、就是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我才需要用仪式来做一些、象征，比如说结婚要结婚的仪式，拜堂啊，然后祭祀要祭祀的仪式，因为仪式象征的是我们重视的东西嘛。 对。 可是如果到后来就走形式， 那就糟了，就是、啊、好啦，今天我们结婚纪念日，那我们去吃顿饭、对，这件事情就完全走形式，那还不如 不要记得还更惨，就是走形式有时候蛮危险的。 因为像有些、家人倒也还好，有时候看大环境大社会去做那些所谓仪式性的事情，就会有点像是你刚才讲的那样子，就变成说哦，现在时间到了，该做什么做这样子，可是就我觉得少了一点点那种感动的感觉。 对， 我觉得以前我们小时候真的还有哦，比如说十月十日的时候你就看那个到处都旗海，对，那个时候旗海有，现在也是有时候也会看到旗海，但是那个感受又完全不一样。现在已经 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讲，比如说祭祖， 那祭祖也是， 我们小的时候真的会有祭祖的仪式， 对， 那是真的整个场域的氛围都是一个慎重的事情。但当我们的环境对于祭祖这件事情，就是对于祖先这件事的尊重没有在我们的环境里，已经变成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啦，或者是学校环境对这个东西被稀释之后，你就觉得祭祖很无聊啊，为什么要祭祖？ 对，干嘛要做？ 对对，就是仪式一定是代表着它要传承的意涵，一旦那个意涵稀释之后，那个仪式就变形式了。就像你说，哎，刚才不管是十月十号啊，或者是元旦升旗，只要这个仪式真正的精神不见了，就是走过场。 对啊，对。 那人跟人之间就会更明显啊，你看团圆饭也是吃的走形式。 大家在一起，可是吃完就走掉 了，都在滑手机啊。 对啊，尤其是现在、所以啊，我都很坚持说小朋友上餐桌绝对不能滑手机，因为我们大人一定要先做到嘛，所以其实我们家基本上吃饭是不滑手机的。 棒耶。 对，但是下桌就开始在滑。这个我觉得好难避免，但是至少在这个餐桌上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仪式性嘛，对不 对，表示尊重。你们就是大家一起吃饭，本来就是大家就是交流感情的一个过程，你如果说你拿了手机在那边滑，你就断掉跟大家的连接，那就是非常可惜。那你不如就是你在旁边吃就好，干嘛要上桌。对啊， 对，尤其像今年环境刚好跟流年有关，今年的流年大环境又是六，所以 我觉得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也跟大家讲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今年你愿意为你的生活里多投注一点用心，也许多一点点仪式感，你比较容易感觉到生活里有一些美好的小事情，会比较容易开心啊。不然你看我们都已经被关了一两年嘛，疫情。 对啊。 对，你就会开始觉得无趣，那无趣整个人的能量啊、情绪啊都会很低档，那你这你就真的蛮适合在生活里制造小情绪。所以我最近生活的小情绪就想到我前男友，所以我现在每天早上呢吃完早餐我就会冲咖啡。对，我就觉得这感觉很好。原来有这个氛围，而且其实这个东西后面还有个心理因素，就是情绪仪式是为我自己做的。对，所以它是一个 为我自己快乐，或者我今天做这个仪式是为了我们一起快乐，它是一个有用心经营的事情的时候，生活仪式会让你的生活里的每件小事都很容易得到真正的快乐跟爱的感觉。 我突然想到我一个同事前几天才聊一个话题，他就说他跟他老公结婚大概五六年吧，然后他说他老公对他就是婚前婚后差很多，然后就说差多多。他说以前啊，不管什么时候啊，他都会送花给我。我的同事是五号人，五号小女生，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东西，很浪漫，想要浪漫，想要有仪式感，什么东西都要送我，就把我捧得跟女王一样。然后他老公呢，前就是男朋友老公七号人嘛，就是比较务实一点，所以他就觉得可能，我在猜，他可能觉得，哎，结婚都结了嘛，那没力气不要弄。但是我觉得还好的是说，因为我那个同事啊，她看到老公怎么看怎么帅啦，对，然后她自己也会用她自己的方式跟她老公沟通，就是说，她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子结婚，好像什么都不用送，我还是需要花，我还是需要这样子，我才会觉得说你还在，还是爱我的。 我还是能够得到这样满满的爱。因为他说他结婚有小孩之后，老公都会去照顾小孩，都跑去跟小孩了，然后他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被冷落这样子。 但他会跟他老公说，这样蛮好的啊。 对对对对，重点是他有跟老公说，但是我跟他讲过一句话，我说你不要把你的期望加注在你老公的身上。因为他太浪漫了，所以他老公可能在这方面，如果说还要满足到他跟结婚前一样的话，相对来说对他老公也是压力啦。因为他老公是真的很孝顺，因为他是跟公婆住嘛，很孝顺，然后也是很顾家的一个男人这样子。对，但是他自己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就是说你有时候也要体谅一下嘛，就是可以啊，就是偶尔他如果说能表示出一些善意，送个花其实就已经很棒了，不要要求说跟之前一样。 嗯， 要不然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老公好辛苦。 对，也许程度不一样，但是仪式感可以偶一为之，还是蛮好的嘛。 对啊，对啊，对啊。 偶尔跟老婆约个会啊。 是啊。 对吧？然后交往第一天，你不是说你们换换卡片吗？哎，我觉得很棒啊。 对对对对对，还好他们是最近就是搬出来住了。对，然后他们我想他们这样的情况可能又会比较好一点啦，至少不用顾虑到公婆的那一个方向，可以少一分心力在孝顺爸妈这件事情上面啦。 嗯， 对、啊、 而且如果你家里有父母亲的，我鼓励你们多帮爸爸妈妈创造他们自己的生活仪式感，不然老人家一旦没有生活仪式感很可怕、哦 欸、我发现呢、啊、其实像老人家他们一般来说啊，有些真的是很厉害，就常常找很多事情来做。像有些老人家是，他是没有什么生活目标的，尤其是退休之后，那他们的过的时间段真的是一段一段的在过、欸、就是过年之后过年什么，过年之后过元宵，元宵过完过清明，清明过完之后就是照着这样的节日在过的，而不像我们是一天天过嘛。那如果说在这些时间段可以给他们一些回忆的话，带他们去走走或者是做些什么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生活一些小目标，至少他们可以期待说哎，什么什么节快到了，我们可以跟家人一起去做什么，其实对老人家来说其实也是不错啦。 我有一个长辈朋友，他真的只能叫朋友，因为是长辈朋友，他说他每天他退休之后，他每天起来的第一件生活仪式感是什么你知道吗？浇花 哦， 因为他非常爱他的花， 拈花惹草。 对，他就觉得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要先跟他的花儿们打招呼，那是他的生活仪式感。 哦， 嗯，那你知道这个仪式感对他来讲，就是我每天有一个生活动力嘛。 我觉得很。 然后下午有他下午的生活仪式感，他就是一定要去那个菜市场，跟那一些他的老朋友们打声招呼，那就他的生活仪式感。也因为这些固定的生活仪式感，他就会是一个比较会有动能的人。然后也不会让自己就是精神萎靡啊，或者就是软烂在家，也不会。 嗯嗯嗯，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真的有些人真的不需要这种东西啊？他就是宁可每天就是看电视，然后放空这样子。 嗯， 对，因为像 我就这样啊，我就 这样， 所以我才今天提这个题目给大家，就是其实那个仪式感是你要刻意去帮自己创造的。不然你真的很容易今天跟明天过得一样，明天跟后天过得一样。 嗯， 对，所以你就不会有所谓生命力嘛。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仪式感，与其说它这个形式做点什么，其实那个仪式感是因为我很重视我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我要为我的生活创造一点仪式来象征我很认真在生活。 做给自己看，也不用做给别人看啦、 啊、对，做给自己看啊，比如说比如说我每天会供佛，这是我的仪式感嘛？ 哦，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有我朋友每天会去祷告啊，也是他的仪式感啊。 啊，对对对，我是睡前祷告啊。 对对，那这些都是因为对我们很重要嘛，也不是对别人很重要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来聊这个生活仪式感，可以跟大家说一点点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以前也是个不太在乎生活仪式感的人，但当我们走了这两年疫情。回来我再看这个生活仪式感，我觉得我的心得就是每天你愿意花一些事情经营你自己的生活，那些事件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可以做得到的。对啊，不然你看像董老师小孩快要长大了你知道吗？ 对啊，他们的我们那个父母亲的保存期限快要过了。 对啊对啊， 他们就开始过自己的生活。 你现在愿意帮他多创造一点小小的仪式感，也许就会多一点点你们以后的共同记忆，就像你之前，你就像一个厨师一样为他们煮饭 啊，对啊， 很好的仪式， 对啊，最近都没有在行使这个仪式了， 对对，最近太忙了，是吧？ 对，懒了。 对啊，所以希望收听的所有朋友们，你也可以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一点仪式感。然后这些事情很简单，只是为让自己活得开心、有活力，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尹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